めくられてきた季節のページ落ちては溶ける粉雪みたい止まらない想い 想到了什么？ 我就想啊，这位歌手他声音的纯净度，就像这个日本的美食一样， 嗯， 真的是特别的纯粹，而且特别的好吃。 是的，好听啊，入耳朵非常好，而且你可以想象到底唱，有些人听不懂语言，但是你可以听到语言背后的一个深情， 对， 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可以想象。 他得吃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养出这样的嗓子？ 鳗鱼。 对，鳗鱼、 嗯、周头说的对哈、啊，周头这辈子还没去过日本呢、 嗯、 啊，真的是没去过啊，想有生之年你带我去，一定带你去， 一定带周头去， 一定带你去啊， 是的，带你去吃鳗鱼饭， 正宗的， 嗯， 带你去之前我们先了解清楚之后才能不虚此行，把钱花到最重要的部分。 是的，到底哪一个海域出产的鳗鱼最好吃呢？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真的是我们的漂亮的以前的超级旅行达人 KOL、嗯、江炳仁，欢迎。 欢迎炳仁。 伙伴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 他每次都彬彬有礼。 是的是的。 对， 炳炳现在呢也是在四库这个四十八小时生活， 是的，时光设计师， 时光设计师。 好的，是 Time Design。对，哎呀，designer。 今天我们要去日本哈，刚刚我们的炳炳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告诉我跟道道说，要不这样吧，准子道，咱们一个城市说一个美食，太好了。 可以啊，每一个城市可能都有自己特别突出的， 是的， 是 的，嗯， 是。 那我们就先从东京开始吧。 好， 对，我刚才还想说东京，因为大城市嘛，肯定吃的也多， 是 到底 丰富多彩呢？ 哪一个才能代表它呢？ 在我看来，印象最深刻应该是筑地市场 啊、哦，搬地方了，人搬家了， 哎、嗯，搬家了、 哎，现在还没有，现在还可以去， 哦、 还是可以去的， 哦、好的好的 对 对， 对， 拆迁也是需要过程的 啊、哦，是是、嗯， 对，因为他一开始说好像去年的元旦就已经要、 嗯、 改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还是没有动， 嗯， 对，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还有再去， 哦、嗯， 对、 嗯， 然后那边。的话、 啊、 我建议啊，就是大家如果对金枪鱼非常感兴趣的话、 嗯、 可以早早的去，就差不多凌晨三点钟左右啊就可以去看，哎， 金枪鱼就没睡， 睡不着、 嗯、 是的，可以看金枪鱼的拍卖 啊、 哦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了一个、 嗯、 一个金枪鱼的一个拍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哦、 所以说它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拍卖、 哦、 然后它那个拍卖的那个现场的那个语言呢、啊、然后以及它的那个形式就非常的有意思， 你去看过是吗？ 有我有去看过， 厉害， 也有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 嗯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中国有很多非常顶级的日料餐厅，那可能人均价格要3000以上的那种、嗯、他们哎， 那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食材吧， 是的， 嘴子老不去这种餐厅、 哦、没事，周驼我给你算了一笔账，你买一张机票打飞机去日本。 我想告诉你，周驼我也没去过， 对，我也没去过， 没去过，人均3000日料， 对对对、 哦， 那个我也没有去过， 很贵了，很贵了， 是那太贵了，因为它空运过来也需要成本啊， 是的， 是的。 嗯、 然后像那一条金枪鱼的话、 嗯， 差不多价位就要在5-6万左右， 是的， 对，一个小型的这样 的 一台车的价格， 哎呦我的天 哪，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啊，那这个三点的筑地市场的一个拍卖鱼市场只是它的一个前奏，什么后面有很多后续的呢？ 啊，有非常。有好吃的东西、 太多了，我去过、 哎、对对对， 我去过一次，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 嗯、 那拍卖的这个金枪鱼有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吃的吗？ 有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 哦、 它附近有很多非常棒的寿司店、 嗯、 然后一定要非常早的去才行、 嗯、 因为有些店的话、 嗯、 你晚一点去的话它就卖没了、 哦、 因为它是凌晨刚刚从海里面打捞出来的鱼直接做 做完之后它可能在中午12点左右就已经关掉了、 哦、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吃早饭， 赶早 哎，5点钟啊6点钟左右，哎，赶快去吃一下。然后我比较推荐的是寿司大和大和寿司、 嗯嗯嗯、 这两家都还不错。 哎，怎么 大和寿司， 寿司大和大和寿 司， 对对 对 这 两家， 这两家还、 哦、 这两家是姊妹店吗？ 寿司大，大和寿司， 大和寿司， 然后他们肯定是要排队的， 嗯、 要排很久的 队， 对对，所以尽量早去，但是绝对不虚此行、 嗯， 在他们家的那个金枪鱼应该是我吃过的应该是最美味的了，没有之一、 哎、就是颠覆了金枪鱼的概念。 是的是的，是甜的。 我问饼饼哈，就是我这个人呢也吃生鱼片哈、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金枪鱼味道没有三文鱼好吃，我一直感觉是这样的。也许是你吃到真正好的金枪鱼应该是也跟三文鱼那么的甜、嗯、那么的润，那么的好吃香，是吗？ 哦，因为其实三文鱼的话它可能就是是产量会比较大一点、 哦哦、是是， 对，所以说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会稍稍低一些、 啊、便宜一点。 对，但是我觉得在风味口感上我觉得是一样的、 哦、 是吗？ 哦、只是可能它的产量啊以及一些、哦、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美食评论者，所以我不能随便讲、嗯、但是就我而言，我自己个人的口味的话，其实我更喜欢三文鱼。 同意了 啊、哦、好的。对、嗯、我是更喜欢金枪鱼，因为我觉得三文鱼可能是它要是有的三文鱼会比较肥，然后入口会稍微有一点腻、 哎、是 但是金枪鱼如果就不管你怎么做那个金枪鱼沙拉那个肉质是非常鲜美的，有韧劲儿。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对对对， 刚刚说了两个寿司店啊，两个寿司店啊， 寿司店 名字叫做 寿司大， 寿司大， 大 和 寿 司， 寿司， 对对对， 驻地市场， 驻地市场， 嗯， 对，还有新鲜的海胆什么的哈， 有的是、 哦、对对， 便宜 多好吃的东西， 那是甜的。 啊、还有各种有像什么皮皮虾呀、啊、这种虾什么的， 海鲜是方面 的， 海鲜是很多的、哦、但是其实啊、哦、吃海鲜最好的地方不在东京。 嗯、 因为东京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都市、 哦、 所以说它没有哎，对、 哦、 它其实是有港口的、 哦、 但是你知道它的港口可能用途就不是说专门去可以进行海产捕捞啊之类的、 嗯嗯嗯、 所以呢其实有一个地有两个地方比较好，一个是北海道。 嗯 哦，在北海道的很多港口，它的海鲜也都是不错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推荐的 东北部的青森。 青森来了， 青森来了。 因为青森的话，它其实就是离海非常近，它也有自己的港口， 嗯、 而且呢，它特别特别有名的是扇贝。 哎呀， 哇， 扇贝子。啊 扇贝，然后它会有扇贝定时、 哦、 就是它一整套你可以吃到扇贝的刺身、 嗯、 扇贝粥、 嗯、 黄油烤扇贝、 哎呀 哎、各种各样方式烹制的扇贝， 好吃、 啊、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他们是论个卖还是论盘卖还是怎么、 哦、定时 定时 就是一套 啊， 一 套 的，对对对， 袋儿、 嗯、 以你这个吃日料的这个 为数不多的经验，嗯， 这一套得多少钱？定时你猜 定时、啊、 日本、 啊、 又有烤的又有这个粥又有那个生的， 我觉得可能 青森不是东京啊， 青森啊、嗯、200多人民币 哦，差不多，对对对， 差不 多不到200， 还行哎， 对 对 对， 可以， 其实很划算、嗯、 划算。 你想在北京咱们吃一顿这样的一顿日料的话其实 也蛮贵的、 嗯、 对对对， 而且人家是地道的、嗯、青森当地的扇贝做法、 哎、非常鲜美，很大只的那种，非常大块的那种刺身，哇，滑滑的放在嘴里面，真的、 哎、 扇贝吗？我的天哪， 甜也是甜的，是吗？ 甜的，真的是甜的、嗯、其实以前我对于海鲜它的那个回甘、嗯、我没有概念、 嗯、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它可能就是鲜、 嗯、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腥、 嗯、 然后可能还很肥美的这种状态、嗯、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甜是怎么回事。 哇，真的是甜的 哦，真的是甜的、 嗯、 非常甜、 嗯、 甜美的感觉， 幸福就对了，我跟你讲， 是的、啊、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 啊， 对， 真的太 还有特别， 我都已经无语了。 对，还有特别好吃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鳗鱼饭嘛、 嗯嗯、 那鳗鱼其实做的最好的地方在名古屋。 哦， 名古屋， 对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蓬莱轩，然后他们家的鳗鱼的话是三吃， 李同斌在门口待着，请进。 对，蓬莱轩。 对，我当时看到我也会挺惊讶的， 山东蓬莱嘛， 对、啊、 对，特别是这个名字， 好多像日本的一些文化其实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 啊、是是， 蓬 莱， 对对 对， 蓬 莱有海啊，蓬莱，对不对？ 有可能 是、 啊、 像仙岛一样的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它是三吃、 哦 然后第一吃的就是吃原味儿， 原味， 它刚刚烤好的鳗鱼，它铺在非常，哎呦，日本的米饭，我不知道怎么讲，为什么他们米饭那么香？ 哦、他们是用香油蒸出来的吗？ 不是， 应该也 不是， 不是， 他只是说那个米饭既有嚼劲的同时， 嗯、 它还非常的 油亮， 就是哎，是的，有弹性， 周头怎么了？ 也特别香软。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哎，周头要说话， 周头说吧， 你说说说。那个我这些年研究做米饭呀，研究很多年了。 嗯嗯 一开始用高压锅，然后用焖锅，现在是用的那个我有 电饭锅。 电饭锅。 嗯。 他说的有个方法，我还觉得很好啊，受用哈、 嗯， 我就买了很好的米，你们东北的米， 五 常那式的 哈。 然后呢，手指肚啊，伸下去是一个小手指这个感觉到一节这个地方哈，加一点点的花那个油和香蕉片进去，你煮出来的米饭一定跟日本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大家可以试一试， 香蕉片 啊， 香蕉 是新鲜的香蕉吗？ 新鲜的。 哦， 你可以整片整个放进去，你锅大。你看整个放进去，俺、那个锅小，就俺一个人，就俺自己吃那个，切一小片放进去，你打开这个米饭，芬芳冒油，咕咕嘟嘟，非常好。 哎，这个倒是、 哦、可以试试， 可以试 试 看， 加点植物油，就是我们的炒菜的油啊，橄榄油也可以， 哦、 花生油也可以，加点香蕉片，哦、整个香蕉进去，芳香四溢，太好吃。 那要那加苹果呢，行吗？ 俺没加过， 我回家试试。 我也要回去试 试一 试， 试 一 试， 试一下，试一下。 好的， 其实那个米饭就是拿出来之后，真的，你刚才说软糯弹亮，相当好的。对， 是的，是的，哇，我要流口水。 你是吧？我跟你讲，米饭做好了也是一大厉害的部分。 对呀、啊，日本不是有一个老爷爷，他是专做米饭吗？ 对呀、啊，对、啊 嗯。 说那个鳗鱼，鳗鱼啊， 鳗鱼 烤的鳗鱼放到那个米饭上。 对，然后那个鳗鱼是先吃原味、 哦、 然后你就可以吃到鳗鱼非常鲜美，然后非常就是它烤的特别好、 嗯， 有那种焦香的感觉， 对对 然后金黄色的。然后一咬又脆脆， 反正外焦里嫩了、 嗯、是的，超好吃， 超好吃。 然后呢，第一次吃完这个呢，然后接下来它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要再放比如说海苔放芥末、 嗯、 放葱花进去、 嗯、 然后就有一些提鲜的效果、 哦、 然后吃起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另一种味道 啊， 很神奇。 但是它还会有鳗鱼本身的味道吗？ 有的有的有的、哦、但是它可能更丰富了一些、 嗯、 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吃法。 什么汤吗？ 是泡茶进去 啊。泡茶， 就是它管这个东西叫茶泡饭， 是， 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高汤， 嗯， 高汤配合茶叶，然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茶泡饭， 嗯、 然后你把鳗鱼放进去，然后就是直接就是做成那种汤泡饭的感觉， 又是一种感受。 哎，因为你刚刚吃鳗鱼的话可能会有点干， 嗯， 然后最后你放一点汤进去，然后就是很哎呦就配合起来哇。 我想问问饼饼啊，这三吃啊是。就那一块鳗鱼还是分块的还是怎么样？ 它是这样，它一份鳗鱼很大、 啊、 很大的一条， 对，一条就是一整条、所以说可能 切开， 哎，就是它会切好了一段一段的，然后铺在米饭上。 了 了，哎，对对对， 哇，好棒啊！那是配三碗饭还是说就一碗饭？然后 一碗饭，然后它有个小碗嘛， 哦、 你可以把饭和鳗鱼先舀出来一碗吃，然后呢， 懂了， 再舀一碗，就是、嗯、 到了刚从东北回来， 嗯、是的， 对它那个量大一点， 对，饭量是不一样的。 这刚刚说的那个在青森的、嗯、的那个扇贝是200块人民币，这个鳗鱼饭，因为鳗鱼比较贵，我感觉哈，350。 好像也就是300人民币左右， 差不多， 对对对， 300 也没有 大条， 对，其实， 嗯，一大条鳗鱼， 是名古屋，名古屋， 名古屋的鳗鱼， 我们了解到名古屋的鳗鱼、青森的扇贝、 嗯， 还有海鲜驻地市场的各种金枪鱼的拍卖， 嗯，哇，简直了！我觉得在日本日料是肯定必不可少的嘛， 各 种生鲜、各种寿司， 对对对， 是不是？ 还有大阪， 大阪吃在大阪嘛、 啊， 说说大阪呗、 哎。哇，我太喜欢关西的美食了，其实名古屋也选也属于关西嘛、 嗯， 京都这边都属于关西、 嗯、 啊，我。最喜欢的一家是大阪烧， 大阪烧 哦、嗯，然后在其实啊，我们好多人就去到那个大阪那边新斋桥啊、 嗯， 然后就会吃很多那种，嗯、就是你知道就是那 有点像小吃街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 嗯。你不建议吃是吗？ 但其实我觉得味道可能就真的是有点像前门的老北京小吃的， 真的了解了哦， 肯定是商业化过的。 对对对，但是它隐藏了一家非常好吃的店，它叫美金大阪烧。 美金， 美金大阪烧。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 Google 一下、嗯、 美金大阪烧 哦，那家非常好吃，而且非常便宜、 啊、 你吃一个大阪烧还100块钱人民币左右。 大阪烧是啥呀？对啊、 哦、其实它是这样，它会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它有大葱烧、 嗯、 大葱烧的话就是很大片的那种猪肉，然后和大葱放在一起、 啊、 然后和上面糊、 嗯、 放在铁板上、 嗯、 然后进行就是烧成那种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海鲜饼啊之类的、 嗯嗯 哎、有点像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这个是大葱烧、 嗯、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放一些海鲜啊、 嗯、 放一些鱿鱼、 嗯、 鱿鱼圈，然后放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进去，然后也是和上面糊然后放在铁板上烧、 啊、 然后它最后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梅奶汁，就是我们叫 蛋 黄酱， 蛋黄 酱、哎、对、 啊、 蛋黄酱啊，然后烧烤酱上面会撒一些木鱼花上去、 嗯嗯嗯、 然后就那个木鱼花在上面飞，然后就你看起来很有动感，然后同时也非常香、 嗯、 很好吃、 嗯、 我特别喜欢、 嗯、 然后再配上一杯梅子酒、嗯、哇人生、 啊、 我的天 哪， 梅 子 酒、 哦、太美好了、 哦、这一大块、 哎、 这个大阪烧